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陶黑白讲》。今集仍然系我啦，杰拉德， 我郑东嚟啊， 仲有我啊，大家好，神秘嘅老温啊， 系非常神秘嘅。咁啊，最近咧呢个政府咧就行政院啦，推出呢个新政策，话移民政策，谂住吸引多啲人才，乜乜乜乜咁啊。其中即系嗰啲人才嗰啲，我哋唔讲 啦，人才、 专业人士嗰啲啦， 嗰啲唔讲啦，我哋都唔识。咁啊，投资移民咧。佢就提高到1500万台币，仲话要住满3年好似话， 请5个人 仲要5个人嘅生意，咁啊类似咁样嘅政策啦，咁啊，不过即系好多群组啦都众说纷纭啦，乜乜乜，有啲啊担心啦，有啲就好话又唔担心，总之无论你担心好唔担心又好，因为呢件事咧系未通过嘅，佢系会喺今年嘅9月立法。院 最快九月 先至会会期开 开 吓，咁啊会期9月到12月噶嘛，咁我几个月开完会先倾。咁呢一刻咧，讲坚嘅呢一刻就真系咧冇影响嘅。因为我哋香港人系属于港澳条例啊嘛。喺港澳条例入边咧，我哋香港人就有而家所谓最多人用嗰只600万嘅投资移民，就冇乜规限咁样噶嘛吓。 但要开公司经营1年， 系啦，咁啊呢个而家港澳条例入边，咁呢样嘢通过嘅时候，咁佢顺便倾埋港澳条例嘅嘢咧， 修正案 系有可能嘅， 系 立法院佢哋点倾都得噶嘛？点解冚有啲群组条话冇影响咁啊？话你哋唔通系立委咁叻？ 佢谂住去拉布啊嘛？ 太阳花可能整单紫荆花， 紫荆花 啊，紫荆花嘅 点 啊？但系咧，我呢度讲一句，首先我哋唔系立委，吓，佢要点讲我哋唔知嘅，呢啲系有可能会改，话改就改。再加上一样嘢，讲翻政治啊，我哋成，我哋基本上好少讲政治，但系少少都要讲嘅。所谓港澳条例咧，就系以前咧国民党留低嘅政策。 系啦， 咁而家执政嗰个叫民进党，好多香港新移民好支持嗰个民进党。其实佢系最唔中意香港人嘅。 系啊。 佢要修改呢个港澳条例，话改就改，一句转型政治已经可以改噶啦。 咁啊系， 点解唔可以改啊？ 咁啊，新思维 同你好 fair， 系咯， 系咪先？ 唔系，同埋嗰阵时佢嘅港澳条例系针对，因为佢系觉得系香港同澳门系同大陆有分别噶嘛，嗰阵时觉得。但其實而家基本上已經融合咗噶啦，佢好簡單講個理由就係話，而家大陸同香港同澳門咪同大陸一樣，係咪先？大陸管噶啦， 好多大陸出世嘅咧，攞咗香港身份證都搞， 不如就撈埋一齊嚟管啦，到時可能。 美國而家都審核緊，究竟咩咩美國香港法案嗰度要唔要 review 入去冇話要改 即係唔係針對個獨立嘅地區可能，可能就係。附屬於中國大陸啊？點 咁你嚇整啲嘢措施出嚟，佢跟住做，可能都唔奇喎。 但美國嘅唔關你事啦。咁啊，呢個港澳條例其實係以前國民黨所謂遺留落嚟，因為以前國民黨係其實佢喺香港起家噶嘛，可以話我哋阿孫中山先生都喺香港搞革命噶啦嚇，興中會都喺香港成，即係香港有分會啦嗰陣時。咁所以咧，咁而家已經唔同曬啦。 其實當其時佢國民黨嗰方面好似對香港、澳門都優惠唔少。 其實當自己人㗎，我哋當年一嚟到就攞身份證， 一嚟即攞身份證俾你，又加分俾你讀書各樣。 呢啲係 時勢逆啦，已經 好多香港人好唔中意嘅國民黨嘅政策嚟嘅。 哦， 啊咁，既然民意都係連香港人都唔中意國民黨咯，咁啊支持翻民進黨，咁應該轉型政治，要取消呢個唔好話取消啦，修訂啦， 修訂。不 過呢啲仲未知嘅，咁就即係我意思佢點樣改變啦。 我都冇話佢一定改，但係我意思話你唔好咁大安旨意諗住佢一定唔改，啲隨時可以改噶，點解唔改得？咁執政黨話事。 但係如果改係即係用呢個版本去修正嘅話咧，都好大鑊喎，其實。 佢招商投資移民改咗。cut 咗港澳條例嗰樣嘢，等同呢只 比照外國嘅投資移民嘅方式咯，但係嘅條件就爭好遠噶咯喎，由600万變咗1500万，由1年就變咗3年， 又要請5个人， 由本來你自己請自己就得噶啦，變咗要請5个人， 五個自己得唔得？ 頂3年喎，大佬啊！ 對於嗰啲做假生意嘅人好頭痛喎，本來好輕鬆幾廿蚊可以做完噶啦嘛，假生意而家 呢個我相信會難到唔少香港移民，真係嘅，因為佢門檻高好多噶啦，已經基本上。同埋佢呢個條例係針對全世界噶嘛，唔單止香港、港澳噶嘛，所以到時等於變相嘅門檻變高啦。呢個部分真係要小心咯。 其實移民署內部都好多呢啲聲音話， 要修正 改嘅啦，因為太多假生意啊，太多嗰啲 呃身份证 嘅嘢出嚟啊。我早前都讲过啦，移民注册由发信通知会计师工会，话会计师系唔可以搞移民嘛。就 系 好多香港人，嗰封信上面写到埋港澳啊，写到明啊，好多香港澳人士系我哋讲座分享过噶啦，港澳人士系用咗呢个咁啊 方式， 会计师，即系你用咗一次半次。都算啦， 仲有一次， 你仲要写晒喺网路嘅方死冇人知咁， 咁啊写啊真系， 食咗人只居仲喺度撩住牙喺度讲讲埋啲风凉话嗰啲咯。 唔系，不过而家我发现咧，会计师嗰方面咧，因为我每个月都接触噶嘛，因为我每个月做账啊嘛，俾佢，佢其实慢慢好注意啲生意嘅嘢噶，即系你嚟嘅发票同你开嘅费用啊，因为佢都惊上身啊，濑嘢啊，因为佢钉牌嘅大佬啊，一做咗有啲咩唔妥嘅。问题国税局佢就揾佢嘅咩问题嘅，所以而家连开公司有啲都要问清楚，有啲唔系咁容易俾你，即系唔系咁想帮你开咯。佢都要问清楚，你系咪真系的确做生意，定系点样做，系有咩产品？即系有啲会计师嘅资格嗰啲好严格噶嘛， 一个个啦，有啲咁生意嘅会计师就要帮忙噶啦， 当然 帮忙。 但系意思即系话，即系税局嗰边已经开始收紧啲嘢，慢慢注意会计师。有冇帮人哋做假账嘅嘢？ 佢都惊你累我啊！ 系啊，喂，考个会计师牌唔简单，大佬啊！为咗你赚你几万蚊，真系俾人钉咗牌，真傻嘅咩？ 嚟到你又唔系过亿生过亿生意，不过大企业。 我嗰个会计师咧，前两年咧，我都有介绍客俾佢嘅，因为当时都好多香港人话搵会计师嘛。咁我既然你搵会计师唔搵移民顾问，你我介绍都介绍我会计师俾你。我会计师话而家唔做香港人生意啦。 真系咁样啊？ 咁 做 点解？已经话唔做啦， 太麻烦。 太麻烦啦！ 哦， 跳跳滴滴， 即系 又揿我， 即系 话我贵， 要求多多， 有啲客直头系假噶嘛，佢唔系真系做生意嘛。大佬个会计师都惊噶，你做啲开假发票、啊，你好大镬噶嘛，你都真系你都系 好 拣小事、啊。 好似我以前个例子都系噶，有个我会计师都会问噶呢张发票，喂，你呢个发票点解同你业务冇乜关系噶、啊？你点解有呢啲费用或者有呢啲？ 要解释咯， 系 啊，都话查餐， 佢都会查，即系会自我审查啦，即系等于、你冇相关，佢报咗佢一签名就系佢负责噶、所以呢样嘢咧就真系要注意。 好、多人以为好简单，开几张假发票咁，其实嗰啲冇乜生意嘅会计师都会同你搏。但系我嗰个会计师好正经 嘅， 话大佬试得两镬，仲搞仲咁搞，唔系你真系嚟做生意，或者佢可以考虑下搞嘅，但系话你啲香港人。佢叫我唔使介绍俾佢，就讲明 嘅，负资产嚟嘅， 的确系。 你唔知道你做啲乜嘢嘛？ 系噶。 哇，大佬，你即系可能好多香港人未知咋，你一俾政府盯住查你啊，真系烦到呕企啊！ 查足你几年嘅嘢啊！ 唉，真系 根本唔使再做啊！根本就佢一定揾到啲蛛丝马迹噶，系咪先？净系报费用就好啦。喂，你买呢部电视对你业务有咩帮助先？或者买咩各样？ 逐样解释你， 逐样你都烦啊！其实好多嘢我哋都系即系。互相一个互信又好，或者佢唔会咁挑剔嘅情况下，冇人检举或者咩，佢就只眼开只眼闭啦，好多嘢。但系如果挑剔起上嚟，边个唔濑嘢嘅啫？系咪先？净系捉餐饭喂，你点解有呢张食饭嘅发票？ 正经生意都烦啦、 啊，会噶，好烦。我哋最惊呢啲。 系啊， 我哋虽然系正经嘅，但系有阵时遇到呢啲好烦。解释一轮，喂，唔使做嘢啦，真系。 我俾政府查。 系， 因为通常要搵阿尖沙咀苏时噶嘛。系咪苏神？苏神， 苏神， 苏神，苏沙姐，苏神 大婶，苏神大婶嘅嘢， 系，即系苏婶， 啊，苏婶， 吓，咁国语叫苏神， 苏神， 因为成日苏神，苏神，苏神啫，你唔系俾政府苏神咧，你又真系烦啦， 系啊，好 啊，逐件同你 check 啊， 总之而家即系而家目前嘅台湾情况啦，因为政府又唔系咁有钱，系咪先？一定系。一定要想去開源節流，係咪先？咁一定好多地方想去揾錢㗎啦，係咪先？咁好似早排我哋健保嗰啲咪係咯，即係附加費嗰啲，又係咁樣開始嚟掠嘅啫嘛。 無端加二代健保， 無加加加2%㗎，你冇計㗎，呢啲一定要頂㗎。 所以聽，因為我對據我所知，而家都仲有香港人做緊呢啲嘢嘅。 哦，咁 一定假生意開假發票咁， 一定有嘅。 搏 唔過咯。 講真，又未必 check 到你。係啊，可能你都過到骨咁，但係。或者真系 check 到你咧，即系谂咯。 或者你住咗两三年之后，先有人 check 到你咧，有可能噶。 翻兜啦，最中意。 因为你可能你同嗰间去买发票噶嘛，嗰间三年后先俾人收到啊嘛， 周到佢咪查三年，佢賣嗰啲發票俾邊個咯？係咪先？我哋都遇過到 friend 都係三四年後先俾人捉， 五年咧， 五年後 俾人捉到，罰半年，坐半年監啊！ 真係大鑊啊！你係咪先？呢啲你為咗少少嘢搏呢啲咁樣為？ 即係當然，可能啲人聽咗又話我哋，請我傑拉 登 又喺度嚇我哋，成日想我幫襯你啫嘛。sorry， 我啲 quota 有限，我點嚇你我都。做都賺唔到生意， 人力能力有限。 我就叫你做真實生意，唔係嚟幫襯我。我啲 quota 有限啊，我都想做多啲生意，但係冇辦法，因為我啲生意真嘅生意係有限嘅。 咁佢哋影響，佢哋咁樣做都影響我哋香港人喺台灣嘅。 係啊，呢個最重要。 名譽又好，地位又好，利益又好啦。 即係唔好話到最後，人哋台灣人對香港人印象就又係嗰只，即係嚟到。即係又呃移民啊，又話咩開假公司啊，咁我哋正當做生意好難搞噶啦，個個有咁嘅印象之後，你知唔知啊？好麻煩，你一去到個新客度，新客你香港人嚟㗎，哦咁樣啊，好啦，咁第日先再傾啦，咁咪死啦，係咪先？連機會都冇埋，即係我覺得好多嘢，大家要互相體諒，同埋真係做好啲自己咯，你都係代表香港嘅身份咯，我覺得係咁樣嘅。 不過呢啲就道德觀或者就好難講咁多啦，個 道德斷絕啊！ 我就係話用法律角度講啫，你總之你即係你係做緊嗰啲嘢，你只要記住係唔合法嘅，你只要記住得㗎啦。咁你認為博得過嘅，咁咪博咯。啊，即係我可以 講。不過其實佢講翻呢個政策呢樣嘢咧，佢諗呢個方式咧，修正呢、這個即係推動吸納多啲人才啦。其實係咪針對可能係其他？欧美啊嗰啲咧，即系有啲 佢嗰度写住话，佢嗰度写住话吸纳嘅人才咧就唔会影响到本地嘅工人同埋工资嘅。咁、其实佢即系话佢想纳嗰啲人咧，唔系 台湾冇嘅， 系台湾冇啦，唔系嗰啲即系比较低水准个系啊，低水准个台湾嗰啲人咯，即系你唔会话因为咁样揾个菲律宾，即假设啦，唔好意思啊。即類似嗰啲某某嗰啲差比較唔係， 但所以我唔明佢其實想針對係邊方面嘅人才想過嚟，定係想要錢嘅啫，定係咁啊製造啲即係就業率 錢多啲啊？唔係㗎，嗰啲咩菲律賓南亞，我覺得佢針對嗰啲人啊，嗰啲先生得多細路啊嘛。而家國家最缺係咩啊？人啊！ 哦，出生率， 出生率下降，嗰啲幫手、 可能要睇埋裏面 detail 嘅啫。 你揾個法國佬嚟喎，佢嚟到都係一條友，唔結婚嘅，唔係結婚，但唔生細路嘅，咁都係嘥氣嘅啫。 佢養到好多寵物嘅會，養到狗啊、貓啊， 成兜啊， 養仔就難啦。 咁養仔啊， 咁因為做咗條文要慢慢去傾嘅。咁 不過如果係咁樣嘅趨勢嚟講咧，香港呢個我諗都會真係修正， 收緊就一定 修正嘅， 睇幾時嘅啫。 因为呢两三年内咧，真系增加嘅幅度太大嘅，即系一个政策，如果系增加幅度太大，表示佢有漏洞。 系啊， 上面啲人就开始要重视，开始 同埋攞完身份证又走。 系好，尤其是好多都系咁。 我听朋友话，佢净系排队取消间公司嗰条队咧， 好多啊， 好多黐线噶，香港人攞完身份证取消间公司， 唉咁啊死， 取消成半年都未取消到，系因为嗰边排队啊，唔系因为佢为难你啊， 即系。我哋呢度唔系话批评呢啲啊，你个 呢个你自由嘅， 自己想做点啊？ 既然你攞咗身份啦，攞咗定居啦，就你 即系我哋就系话你咁样做嘅时候会有啲咩影响？我哋中立咁讲嘅， 系 会有咁嘅影响， 系 即系自己谂咯。咁同埋唔好谂住每年得过一千人攞身份证，而家大概旧年都系一千多啲啫嘛，每年得过一千人好少啫，唔好谂住好少啊！我睇翻香港移民人口数字，呢个数字排第四噶， 排名啊！即係移民出去， 移民去台灣 排第一嗰個係美國2000，跟住咩澳洲、加拿大嗰啲唔知千幾啊，自己去保安局查翻啦。嗰陣時早嗰陣新聞有寫㗎，即係一年千零個係好犀利㗎。 可能一個數字佢睇唔到㗎，可能有五萬咧去咗大陸㗎， 係大陸人嚟香港再 外話㗎。 移民去大陸好似冇得 check 㗎，係 啊，唔知 check 唔到， 因為唔使申請個良民證啊。移民任何地方都要申請良民證㗎嘛，咁咪有數字咯。 系 啊，所以我谂住一千人好少啊，其实好多噶，排前几名噶，香港人移民出去嘅数字。 喂，咁嘅情况真系要叫大肥可能要快手啲，因为大肥佢话八月后可能过嚟想搞下啊嘛，唔知系 搞咩啊？ 搞移民，佢想移过嚟台中住噶。 佢成日都咁讲噶咯。 系啊，再慢啲就可能变1500噶咯。 不过我觉得，我个人觉得啊， 即係完全取消曬咧，就應該唔會嘅。佢係修訂嘅啫，咁亦都唔會等同到千五萬，我覺得。 嗯。 因為千五萬港堅咧，除非移民處真係落閘唔想你香港人嚟嘅啫。千五萬咧，我覺得冇香港人會嚟嘅。 哦。 即係冇可能以投資移民嘅方式嚟。 所以我覺得可能提到八八啊，其實錢我都唔重要，我諗佢都會落實一啲，因為之前有啲聲音講過話會唔會等同嗰個創業家簽證嗰個做法。例如佢未必會改六百萬，但係佢會叫你一年要做幾多營業額，或者規定你要請幾多人， 哦、 可能呢啲咁你咪會係一個真嘅生意咯。 哦， 係佢係規範呢啲，因為佢升到八百萬、一千萬冇意思㗎。你 做嘢 嚟唔到都冇。 佢升到一千萬，你都開兩張假發票，對佢嚟講係冇分別㗎。咁擺一千萬喺度有幾多啫？唔係好多息而家。係，即係我覺得佢未必會改錢，但係佢會改一個政策，即係希望總之。 逼到你真係要做到生 意，你真係做，你活落到要個台灣經濟， 請到人嘅咁樣。 咁你過嚟到自己瞓喺屋企，又有咁樣開兩張假發票，咁對台灣有乜幫助先？唔好話我講，亦都唔係通阿謝拖嚟講。 嗯， 你自己諗下，你係台灣政府，你覺得呢啲香港人對台灣嘅幫助喺邊先？ 嗯， 即係自己諗翻咯。唔好話我講，我哋講，我哋唔會一言堂。 冇錯。 即係你覺得你吸引呢幾年，台灣吸引咗呢啲香港人過嚟，對台灣嘅好處喺邊先？ 嗯， 就係呢樣嘢。 不过都好难讲嘅，要等九月、十月或者十一月啦，因为 年尾啦。 而家执政党又咁系咪先 强硬？ 咁即系呢个年尾嘅选举都会影响好大嘅，其实。所以佢会唔会喺年尾选举之前再去 做一啲嘢咯？ 就做更加更激烈嘅，真系唔知呢啲。 可能咁样会令我更多台湾人开心嘅， 系噶，有可能噶，唔知真系唔知呢、這个真系 保护政策 嘅，主权正义啊， 系啊， 因为佢哋本土政团一定唔中意外来人噶嘛。 嗯 即系咁咯，所以我唔好明点解咧咁多香港人支持佢哋，好怪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咁啊，下次再倾其他话题啦。 好， 祝大家好运啦。 好，拜拜。